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档能够分享故事来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今天周三了，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的节目点歌传送门，可以写一首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一段在歌曲背后想要分享的故事和心情。这个昨天很多朋友可能是从昨天开始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上，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然后今天是不是能够稍微的放松一下，缓口气儿了，来听听广播哈。今天的开场曲，这是来自1979千里千寻的点播。他说呢，我的孩子也是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马上就要准备填报志愿了，想给我的孩子点播一首放轻松，希望他能够以平常心来对待自己的考试成绩，喜笑颜开的去面对填志愿的事情了。那全国各地的考生也是已经开始陆续的报考志愿了，北京这边报考志愿的本科志愿的时间是从6月25号的早上8点到29号的晚上8点。所以今天的开场曲要注意放轻松，来自1979千里千寻的点播，送给自己的孩子。 似乎不能避免就是被欺负， 轻松，让世界随着谁的心转动，轻轻松松。 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吃掉你，就好像吃下一整个夏天的美好。你的故事，我的歌，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继续回到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来点歌送祝福。来看看平台上圆圆 Cherry 特别有意思，他说放轻松啥呀，来了就要上班，要改图，要改一万遍，特别想给领导点播一首歌曲，不爱我就拉倒。再来看看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来报道，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比如说特洛伊 Easy Time， 还有金源小 Good， 谢谢水与火的缠绵 YO， 还有 DON 都来报道了。欢迎你24小时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平台上来点歌曲。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来翻看一下过去的23个小时里面，都有哪位留言给我了。那如果说不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来点播，我会在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当中，来这一个小时里面为你把这样的祝福送达出去。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司马小雨，我们刚才说到了用这样的音乐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那他点的歌也是跟青春有关的。司马小雨给我留言说，喜欢刘德华超过25年了，小时候呢只能够攒钱去买卡带，当然还有很多卡带是和别人的合集，那等到将来工作之后了，也有了经济能力，刘德华的每一场演唱会我都要去买内场最前排的门票，就是为了能够靠近他一点，来听他唱歌。这几年看到他当了爸爸之后也很少开演唱会了，我实在是太想太想看他现场来演唱了，因为他唱的每一首歌都可以全场跟着大合唱，同时听到他也就好像听到了那个时候的自己一样。来自刘德华的练习。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足的奢求。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说即使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被杀了，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足的奢求。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情，难道说即使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爱是一万公顷的森林，却是我和你， 是说好一起闯出去，怎能剩我一人回去回去。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输几十个还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细心观察，你会发现每一位歌手的演唱会现场的观众状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五月天的演唱会，可能每个人都会声嘶力竭地去怀念自己的青春，那比如刘德华，比如张学友，可能那种感慨会更加的隐忍一点。而有一年我记得徐小凤开演唱会的时候，徐小凤这位歌手曾在很多长辈或者说年龄偏大的受众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人物和歌声。当年徐小凤开演唱会的时候，下面坐的没有50岁以下的人，而且每一个人都很沉默，大家只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默默地流泪，因为他的歌曲也曾经在这样的音乐里给过我们不同的力量。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中，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写一首歌、一段祝福、一段故事，你都可以发给我。Cherry 他说想点播旅行团乐队的《情书》，这是他加班回家开着车的时候，在车厢里面曾经听到过这首歌曲，也是因为新歌，在第一次听的时候还不知道是旅行团的，单纯是因为声音和旋律都很喜欢很喜欢。他在听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故事，而是一个人下班孤单单地开着车去，音乐就慢慢地响起了，开头的那种雨声虫鸣，那种意境甚至比故事还要难表达出来。还有在今天早上大概6:30左右，水与火的缠绵想点播的是陈洁仪和郭峰的这首《心会跟爱一起走》，谢谢也是想点播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刚刚似水流年给我的留言，12:08，他要给苞米地的各位好朋友们点播一首《大城小爱》，很高兴在同一个城市里认识你们。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定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念得你却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这里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

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在公众平台上，归去来兮给我留言说，看到了阳台上的花草，独自在家的先生把他们照看得很好。本来想点播梁静茹的宁夏，听到了刚刚大城小爱，已经觉得有了小小的满足和惬意。下面这首歌曲在今天半点之前，我要送出的来自田馥甄《小幸运》，要送给今天很早都来报道的水与火的缠绵和谢谢，还有归去来兮，你的孩子应该最近要准备填报志愿了吧。 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决定。

这次演出作为果冻生活节的室内演出环节，将会为炎夏的北京带来一丝清凉。今年亮沙粉将携新专辑回归，首发单曲《关于你》3月发布，来自五湖四海的歌迷共同投稿制作的表白 MV 感动着无数听众。近日凉沙粉推出了孤独食疗诊所线下首唱单曲《吃吃吃》，用音乐和美食共同疗愈被孤独所累的都市青年。歌手徐誉腾的单曲《回到回不到》温情上线。正值父亲节，有网友表示，如果真的能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回到那些回不到的过去，自己一定会好好珍惜那些时光里所有的一切。歌曲《回到回不到》当中，徐誉腾深情感人的音色和手风琴怀旧的旋律融合，让听众随着音乐和歌声情不自禁地乘坐着时光机回到过去。整首歌用精简而极具画面感的生动唱词，把生命当中那些最重要的人逐一唱出，真情实感自然流露。上周播出的《快乐大本营》当中，拜尔纳在节目当中表现不俗。生活中的拜尔纳多才多艺，爱好更是十分广泛。虽然他只有12岁，但一直把音乐创作当作是自己最大的兴趣爱好。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环保主题歌曲《地球很美》 MV 上线之后，更是得到了各界的广泛好评。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在下半时段的开场，首先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24小时你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点歌。那今天的下半时段呢，在这段时间，每天的下半时段我们都会为你分享一个前段时间关于父亲节的有声家书，听听那些来录音的朋友，他们深情的表达当中都有什么话是想对父亲说的。今天这一段很有意思，比如说当你细心观察啊，你会发现其实父亲现在越来越会在意身边大大小小的一些节日。有经常会说这个半开玩笑的啊，有经常会说，哎，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或者说也不发个微信什么的，别人都是给父亲这个发红包，你的钱都去哪儿了。好吧，开个玩笑，但是从我自身也能感觉到，他们虽然嘴上说不在意的，但其实心里面还是挺在意那些时间节点的时候你对他们的一些问候。那具体为什么现在这些父母越来越在意节日了呢？今天要分享的这段有声家书，这位朋友提出了一个自己的想法，我们待会儿跟各位分享一下。先来听到的开场曲，这首歌是来自景言君点播，他希望点播一首李玟的好心情，用这样的歌曲来为我们带来下半时段的这种轻松的状态。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公众平台上看到了朱莹来给我分享了她每天遛弯的时候都会看到了一只鸟啊，高兴的时候呢会说恭喜发财吉祥如意，但是今天不知道在说什么，听上去好像是小心老虎，这听上去很奇怪，你确定他说的是那种很可怕的老虎吗？还是那种喵喵喵的老虎？还有看到了忘记你也来准备点歌了，欢迎各位一起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接下来这首歌曲可能你也会跟着广播里面的声音一起来唱，这是来自茉莉的点播。她说在高中刚开学的时候第一次听是因为一个女孩子，而这首歌曲听了这么多年，她和女孩子虽然说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却依然能够找到刚刚入学的那种青涩和惦念。这是来自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把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小心嘴巴出声，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只有突然听到你的伤心。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下半时段也回归了之前的一个结构和状态，每天每期下半时段都会为你分享一个音乐背后的故事。那同样在这首歌曲之后，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今天有声家书的片段分享，到时候记得关注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这段故事，关于陈淑桦。我们说一个陈淑桦刚刚出道的改编。陈淑桦和李宗盛两个人都是1958年生人。80年代的时候呢，陈淑桦就已经开始出道出专辑，但是一直都没有火。直到后来签约到了滚石唱片公司，对，里面有李宗盛。那时候啊，陈淑桦的妈妈就带着她找到李宗盛，希望能够把女儿重新的包装一下。而那一年陈淑桦30岁，当时的音乐市场，当时的大众所认可的女性形象普遍都是那种长发飘飘的淑女，但是当年李宗盛对于陈淑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她把头发剪短，短到什么程度呢？就短到耳朵的位置，就是现在很多女生在上中学的时候需要理的那个发型。要知道这个发型是陈淑桦后来走红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节点，而之后几年当短发再一次成为了新一次的潮流风潮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音乐人都开始留起了短发，比如说范晓萱，比如说王菲。从这一点也能够证明，在那个时候李宗盛对于音乐唱片市场的观察非常具有前瞻性。而当年当陈淑桦以这样的短发形象出现在音乐当中，为我们带来梦醒时分的时候，这是她真正的开始被我们认识的时刻。 你说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曾 梦醒时分，来自陈淑桦。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是最近录制有声家书的一个片段回顾。刚才也在开场的时候已经说到了，说我们的父母可能会越来越在意，特别是老爸越来越在意一些大大小小的节日。那这位朋友呢，也是通过他的声音，他的有声家书分享了一下他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陪伴，这样你会收到今日份的一个短视频，听到他的父亲为什么会在意这些节日呢？回复关键词陪伴，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 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伤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告别我们的节目，在明天同一时间还能够在中午12点和你一起来点歌送祝福。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依恋的点播，也是一首非常欢乐的歌曲，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来调配中午的心情。当然要提醒一下啊，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吃饭，当你听到这首歌一定要把控住自己好吗？这是来自阿四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用这样的歌来结束吧。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需要